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武德9年，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在他的朝堂上，文臣治世，武将建功，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李世民西征东突厥，灭国吐谷浑，天可汗名扬四海。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练成，为争夺地位，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初掌大权，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他又如何化解？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透过历史的尘埃，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 上回我们讲到杨文干反了，李世民的机会来了，然而更关键的是太子李建成不可信任了，那么自己的机会就来了。接到老爹的召唤，李世民大步流星地赶到了老爹面前。李世民说了，杨文干那小子也太狂妄忤逆了，竟然敢造反，应该让当地的官员把他抓起来正法。要是他起了兵抓不住，应该派遣一个大将去征讨他。李渊怎么回答呀？李渊说了，哎呀，这个事儿可不好办呢，他这么一造反，可就牵连了你哥哥李建成了。他要是打着建成的旗号，恐怕会有好多人来追随他。你呀，自己去悄悄的就把他干掉了，回来之后我就立你当太子。我可不能像隋文帝那样自己杀自己的儿子，我还得封李建成当个蜀王。这蜀地的兵力脆弱，以后你当了皇上，他要能好好的辅佐你，那你就好好的对待他，他要是不辅佐你，你把他灭了也很容易。你看，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李世民期盼多年的变局，终于在这次小规模的叛乱中发生了。只要擒下杨文干，自己就是新太子。李世民兴冲冲地出发了，在他的眼前，皇位已经在向他招手。只要灭掉了杨文干，平息太子建成引发的叛乱，他就是大唐的储君。然而世上的事情总是充满了变数，在李世民出军之前，一场围绕着太子建成的救赎也随之展开。齐王李元吉、宠妃尹德妃、张婕妤这些收过李建成好处的人，开始在李渊面前为李建成说情。与此同时，隋唐两朝的老油条侍中封德仪也在政府中网罗了一干人等为李建成说情。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说的人多了， 李渊的耳朵也听出了老茧，这心也听软了。毕竟李建成已经当了七八年的太子储君，除了这次疑点重重的疑似叛乱，李建成的表现一直很好。再者，前朝杨勇的悲剧就在自己眼前发生，难道自己也要步姨父的后尘吗？废错了太子，那可是要动摇国本的。几天之后，李渊的态度发生了逆转，不再提废太子的话题，反而解除了李建成的软禁，派遣他回到长安继续据守，就当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然而发生的终究发生，这一切又怎么解释呢？李渊的解释是兄弟不睦，相互指责。本着凡事都有替罪羊的原则，这次事件李渊归罪于太子中允王圭、左卫帅韦挺、天策兵曹参军杜淹，是他们撺掇兄弟不和，三个人一起上路吧，流放西周。别忘了替李渊给可达志问个好，这四位终于可以凑齐一桌麻将了。几天之后，李世民出军进逼杨文干据守的庆州，杨文干全军抵挡不住，全线崩溃，杨文干本人也被部将刺杀，人头被送给了李世民。这场小规模的叛乱刚开了个头就结了尾。回军路上，李世民得知父亲变卦的消息，心中也只能是一声叹息，唉，又白忙活了一场。说到底，这杨文干谋反就是一件谜案，疑点重重。我们目前看到的材料来自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这三种资料一致宣称杨文干谋反。事实上，杨文干的谋反动机又在哪里呢？难道是李建成想提前登基吗？难道李建成已经感受到了来自李世民的压力？即使李建成占据京城，外有杨文干策应，然而这样的胜算又有多大呢？只要李渊一纸诏书，李建成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得以诛之。难道这李建成从来就没想到过这一点吗？从相关的资料来看，当时李建成的地位还是比较稳固的，目睹了前朝废储的李渊在储君的问题上可以说更加谨慎，因为前朝的悲剧还历历在目。然而从李渊最后对这件事的处理来看，李渊得出的结论是兄弟不睦，这个结论值得玩味。而三个替罪羊也很有意思，太子中允王圭、左卫帅韦挺来自东宫，属于李建成的部署，天策兵曹参军杜淹则来自秦王府，属于李世民的阵营。李渊如此处理，实际上就是将李建成和李世民各打50大板。就此，从隐晦的史料中也可以做出这么一个假设，这杨文干谋反其实是李世民的一个反向策划。事实的真相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太子建成和杨文干确有内外呼应的企图，但仅仅是企图而已。而洞悉这一切的李世民在宋铠甲的尔朱焕和乔公山身上做了手脚，让这次原本普通的宋铠甲事件升级成了谋反。同时征召杨文干到行宫对峙的宇文颖也很有可能是李世民的一个棋子，这个人彻底点燃了杨文干的谋逆之火。由于年代的久远，史实的隐晦，历史的真相已经永远的被掩盖在岁月的浮尘之下。我们只知道这杨文干谋反的最大赢家原本是李世民，只不过到了最后，李渊将两个皇子各打了50大板。这场疑似的叛乱中，杨文干被杀，宇文颖被斩，王圭、韦挺、杜淹被流放，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各自虚惊一场，仅此而已。然而兄弟相争一旦开始就不会结束，随着第一回合的战平， 第二回合接踵而至。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杨文干谋反很快成为了历史，李建成与李世民的争夺却还在继续。他们的争斗有的时候很大，有的时候很小，然而在皇帝的家中，鸡毛蒜皮也没小事，一件小事或许就能左右皇位的最终归属。咱们先来说一件小事，有多小呢？实际上就是个迁都的问题。这好好的怎么又想起来迁都了呢？这一切都是东突厥人惹的祸。晋阳起兵之初，李渊与东突厥结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然而伙伴关系随着李渊建都长安就演变成了摩擦关系。没有办法，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这东突人不是生产生活所需的日用品一样也做不出来，再加上生产力水平远远低于李渊的唐朝，所以东突厥这个伙伴就经常不打招呼就到唐朝来借点东西。当然了，借的同时他也没打算还，一天两天还可以接受，时间长了李渊也受不了，毕竟一睁眼就看见伙伴不打招呼来拿自己的东西，谁看了谁都不爽。怎么办呢？死磕当然不行，唐朝刚刚从国内的硝烟中恢复了一点元气，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怎么跟虎视眈眈气喘如牛的人斗呢？继续花钱买和平似乎也不行，钱越花越多，和平越来越贵，到底什么时候才算个头呢？那位说了，那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有人就提了一个建议，说火烧长安远走他乡，惹不起咱躲得起。这位天才接着说，突厥之所以屡次来犯，就是因为咱们这儿的漂亮姑娘还有金银财宝都在长安城里头，要是咱把长安城一把火给烧了，不拿它当首都了，那这胡寇就不来了。令人感慨的是，李渊这个天才居然同意了那个天才的说法，随即就派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翻过南山到樊郡邓郡行可居之地勘察可以迁都的地方。经过宇文士及的勘察，认为襄阳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对于两个天才的迁都意见，大臣们分成了三派，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还有裴寂属于赞成派，萧宇等一干大臣属于装聋作哑派，秦王李世民则是旗帜鲜明的反对派。在他看来，迁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说白了是帝国的耻辱。这游牧部落侵犯边境自古以来就有，那么陛下您打江山的时候拥有精兵百万，可以说战无不胜，怎么现在因为这游牧部落骚扰边境您就想迁都逃避呢？这不是让天下四海都笑话咱们吗？想当初霍去病只是汉朝的一个小将，还有消灭匈奴的志向，更何况儿臣我啊，这么身经百战，手下这么多大将，还有这么多军队，我愿意用几年的时间把这个东突厥给他平定了，如果打不过他，咱再迁都也不晚呢。显然李世民就是旗帜鲜明的死磕派，对于东突厥求和不是办法，迁都也不是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求和的掩护下死磕。事实上在贞观年间，正是李世民一手求和一手死磕，最终将东突厥打得一败涂地，也用铁的事实验证了自己当年的誓言。李世民的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李渊，其实李渊又何尝愿意迁都呢？他对长安那是有感情的，他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对于长安的感情可比杨广深得多了，况且这长安是他的福地， 谁又愿意轻易的离开自己的福地呢？李世民的话尽管打动了李渊，却没有打动太子李建成。在这个问题上，哥俩必定是要唱一出反调的。李建成不动声色地看着李世民，你李世民说话怎么跟樊哙一样没谱啊？西汉的那樊哙号称十万之众横扫匈奴，简直是自不量力，你李世民说这种大话岂不是更加自不量力？面对太子的反调，李世民反唇相讥，现在的形势跟汉朝那会儿不一样，而且咱们的军队跟汉朝军队也不一样，樊哙算什么东西啊？那小子怎么能跟我比呢？我不出十年一定会平定漠北，我这可不是说大话。其实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是各有各的道理，李建成说的是眼前，李世民说的是日后，两个人说的都不算错，只是两个人的话无形之中昭示着两个人的眼光。相比之下，纵横天下多年的李世民要比养尊处优的太子眼光更加长远，不因为别的，只因为他走的路比太子更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此言不虚。经过当庭的争论，迁都这事儿太子腹中，李世民略胜一筹。然而李世民的胜利还是没有延续太久，虽然他的态度深得老爹李渊的赏识，不过经过建成与妃嫔的添油加醋之后，李世民的表态就有了另外一种解释。李建成联合妃嫔们对老爹说，这突厥虽然是屡犯边境，但是呢给他点好处他就回去了，这秦王想假借着抵御外寇之名把兵权攥在自己手里，当做他篡位的资本呢。您看，同一件事情往阳光处是一种理解，往那阴沟里呢也是一种理解。李世民主张抵御东突厥可以理解为为国分忧，然而也可以理解为假借御寇之名拥兵自重。往左这么一来您就是为国分忧，往右那么一去您就成了拥兵自重，这中国式的智慧实在是太高深了。同样的难题其实在中国的大历史中是不断的上演，比如南宋的岳飞，比如清朝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同一件事情两种解释，两种标准，作为当事人又该何去何从呢？向左还是向右？李渊也同样陷入了两难，不过善于搞平衡的他还是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限制使用。什么叫限制使用呢？简单来说就是平时限制，战时使用。平时呢就把李世民当普通的大臣一样使用，不搞特殊化，手里头也没有兵权，要打仗了则假以兵权命为统帅。说白了吧，这李世民就是他的合同制的元帅，战争一开始签一个合同，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合同自动终止，如此一来兵权始终掌握在李渊自己手里，毕竟只有刀把握在自己的手里才最安全嘛。总体来说，迁都之争李世民名胜暗负，表面上得到了老爹的赞许，实际上却受到了老爹的猜忌。这一回合李世民负于李建成。说完迁都的小事儿，再来说另一件小事儿。这件事也很小，小到这件事的主题只是一匹马。武德七年的某一天，李渊协同三个皇子一起到城南打猎，为了检查一下兄弟三人的功课，李渊让三个皇子比赛一下骑马射箭，看个哥仨谁的马上功课更好。正当李世民准备翻身上马的时候，李建成牵过来一匹胡马，这匹马比中原的马更加肥壮，不过有一个缺点，就是一飞奔起来脚步不稳，很容易栽倒。这匹马在皇子当中早已经声名在外，只是因为马步不稳没人敢骑它， 现在李建成不怀好意地把马牵到了李世民面前，顺势将了李世民一军。此马甚俊，能超数丈箭，地善其意，事成之。那意思是，二弟啊，这匹马可太棒了，是匹骏马呀，几丈宽的山涧一跳就跳过去了，你那么善于骑马，你骑一个试试。此时李世民才知道，世间不仅有骑虎难下之说，同样也有骑马难下。那么这匹马是骑还是不骑呢？李世民是一个脸面比命都重要的主，一个字骑。翻身上马，李世民跨着这匹胡马追逐射鹿，没过多久，这胡马果然栽倒。李世民早有准备，往前一跳，立于数步之外，等马站起来之后再骑上，如此反复了三次。旁边的人看着秦王如此的折腾，不禁都投过去同情的目光。然而李世民却一脸轻松地回头跟宇文士及说，他们想用这匹马置我于死地，没门，我的命大着呢，根本伤不着我。解决了骑马难下的问题，李世民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了。然而事情还远远的没完，他随口说的那句话居然成了难得的把柄。李建成听说之后，又让妃嫔们在皇上面前进谗言，说秦王说了，我有天命，是要拥有天下的主，哪能随随便便的死呢？有天命什么意思呀？难道他要将老爹取而代之吗？这不是杨广的做派吗？难道就这么急着让李渊下去陪他一副杨坚？是可忍孰不可忍呐、啊、李渊大怒，先召建成原籍入殿一盘问，哥俩异口同声地说，当时确有此言，秦王就是这么说来的。您瞧没有，又是三人成虎。盛怒之下的李渊召唤李世民入内，责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及也？这话说的可够狠的，这天子各有天命，不是说你能耐大就能当皇上，你说你为谋个皇位干嘛这么着急啊？李世民一听这话，赶紧摘下自己的王冠，跪下说，父皇，儿臣没有这个意思，您可以让司法部门去调查我，我绝没有谋反的心思。即便如此，李渊的怒火还是无法消除。如果没有意外发生，或许李世民免不了要被软禁几天的处罚。然而这个时候偏偏就有意外发生，东突厥的军队又来入侵了。接到奏报，李渊的怒火顿时就消了。不消也不行啊，他还得指望着眼前这个儿子打仗呢。顺济李渊改容，劳免市民，命之冠带，与谋突厥。没办法，天下没有比他更能打的了。我的孩子啊，没关系，赶紧起来起来起来啊，把帽子戴上，跟爸爸商量商量怎么把突厥人打回去。第三回合最终一盘点，骑马南下的李世民再输一阵。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三回合交锋处于劣势的李世民开始考虑自己的退路，毕竟他的强项是骑马征战，而不是宫廷斗争。李世民该怎么办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演播刘继彤，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常书天定》。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